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大家再一次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启社你好。 哎，洪哥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推荐了很多本幽默类的图书啊。 哎，今天推荐的这个呢，应该说不是幽默类的图书，但是呢，今天这个所谓不是幽默类的图书，并不是说啊它本身不幽默，而是这个我们今天推荐的应该说是一个传记。 对，它是一个幽默大师。 幽默大师，对。它本身这个我们这个内容可能不幽默，但是会让您了解一些幽默背后的故事。 嗯，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奈斯传。 哎，路易德·菲奈斯，不知道提到这个名字您会想到谁？ 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 嗯， 但如果您看到他的形象，你马上就说：“哎， 原来是他。” 这不是虎口脱险吗？ 就是我们最大家伙儿应该可以这么说吧。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法国喜剧片里头，在中国最为人所熟知的虎口脱险。 对 啊，那这里边扮演指挥的那个小老头， 哎， 就是路易德·菲奈斯。 对，相信很多朋友看虎口脱险都不只是一遍， 没错， 甚至是我觉得我就看了得有十遍。 哎呦，我十遍20遍，我觉得都不止，而且我自己有3张盘。 为什么3张盘呢？ 一张盘呢？一个是 VCD 时代的， 嗯， 那时候我没有那个盘，然后呢，我特喜欢看，我就请有这张盘的，我说你缠着你帮我刻一张 啊， 人家帮我刻了一张 盗版 VCD， 还是嗨，还是两张的那个， 两张 ，我说，哎，这是帮我刻一张啊，人家帮我刻了一个，哎，有时候看一看，后来呢，有卖的了， 嗯， 刚开始出的那个呢，还不是这个上亿版的。就是一个也不是是南方或者是香港那边译的那种， 哎呦， 那个配音特别奇怪，就跟咱们日常看的那个《虎口脱险》不一样， 听不了了那可。 然后听了有10分钟，我就有点忍受不住了，我就直接给关了。然后一直在寻找上译版的。 嗯。 红酒也知道，原来红酒也采访过苏秀老师嘛。 苏秀老师。 哎，苏秀老师，上一场的这个苏秀老师，也是我们著名的音乐人侯木人先生的母亲。啊，今天老太太应该都过90了吧？ 90了，他来的时候都已经快90岁了。 对，嗯。苏秀老师是《虎口脱险》的译制导演， 对， 哎， 很棒啊， 对对对啊，那也后来就等于是认识苏秀老师之后，就觉得啊，哦，原来还有，哎，还有这么 有那么多事儿 啊， 然后也 不容易， 对，然后对上一场的那个译制的那个版就更加的这个印象深刻了。 对，因为那些人他真是钻研业务啊，他为了那么一句话，他能几天几宿不睡觉啊。 你像刚才说配这个谁的，配这个指挥的这个，尚华 啊，尚华 配油漆匠。于鼎， 嗯， 特别，我们一说这两个名字，我们可以在脑子里回味，就是他们这个上一场配音的那个这一段一段一段的台词， 啊，都是腕儿。 对，很多台词，我觉得大段台词，很多的朋友，我的朋友甚至都会背。 对，而且他们其实不光是配音，他们也在改台词。 对， 对吧？你像咱们以前曾经聊过，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 嗯， 他就把那个所谓领导改成了头儿啊，后来就 悠着点儿 、嗯，这个就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啊， 对对对， 都是这帮人做的， 这全是当年上一场的老厂长啊， 嗯， 就陈厂长他干的事儿啊。 对， 对， 我们有点扯远了，我们再拉回来。 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的传，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奈斯的传啊，这是一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一位法国作者这个写的啊。 嗯， 那他有一个轶序，这个轶序里呢把路易德菲奈斯的一些很怎么说很基础的情况做了个介绍，我们呢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也算有一个怎么说，也算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介绍路易德菲奈斯在演电影之前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估计可能介绍不了很全面。 嗯 嗯，然后呢我们下半时段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虎口脱险在拍摄之前做剧本的时候，然后选角的时候等等等拍摄的时候出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这种那样的故事。如果您是虎口脱险的粉丝，像我和红酒一样，如果您对这个片子特别的喜爱，那我觉得尤其下半时段您是 千万不要走开， 千万不要走开。 嗯， 上半时段呢关于这个指挥路易德菲奈斯的故事啊，其实您要也不应该走开了。 对对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轶序啊，路易德菲奈斯呢，这个生于1914年，故于1983年，很可惜69岁。 对，其实也算是不太长寿哈。 哎，是一位法国的大明星，不仅在欧洲家喻户晓，就是在全世界也是名声显赫。上个世纪中叶，尤其是在60-70年代，由他主演的众多影片，比如《穿越巴黎》、《圣托佩的警察》、《虎口脱险》、《疯狂的贵族》、《雅各布教士历险记》等问世以来，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引起轰动，全世界数以亿计的影迷为之倾倒。即使是在80年代的中国，也同样如此。80年代初期啊，当路易德菲奈斯主演的《疯狂的贵族》《虎口脱险》等在全国放映之后，立刻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影迷，而且许多人是百看不厌。就像刚才红酒说的那样， 嗯， 菲奈斯那张令人过目不忘的怪脸也就成了法国当代喜剧电影的标志性的面孔。路易德菲奈斯的成长经历呢，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具有极强的典型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很少有我们中国观众能够想到，德菲奈斯啊，他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移民的后代。 嗯， 只不过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既然生长在巴黎这样的艺术首都，既然吮吸的是莫里埃啊、德彪西啊、费尔南戴尔啊等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乳汁，既然为了生计他很早就走上了艺术道路，既然一路上遇到了像这个乌利啊、让卡班、安德烈·布尔维尔，布尔维尔是谁呢？油漆匠的扮演者。嗯，布尔维尔等这个众多造诣深厚的艺术家和情真意切的朋友，那菲奈斯能够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电影艺术家，也就毫无令人意外之处了。就正如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梵高啊、毕加索呀、达利呀、这个贝克特呀等等，啊，自幼生长在法国或很早就定居于法国的艺术家一样。那令人感慨的是啊，他不是纯正地道的法国人，也没有出生在渊源深厚的艺术世家。那他之所以走上这个演员的道路，成为一个电影明星，那就可以这么说，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了。 嗯， 德菲奈斯的父母原本是啊，为了爱情离开这西班牙来到巴黎的。虽然最终获得了家庭的原谅，甚至经济上的支持，但因为呢，对这个经营之道不太熟悉，最后落到了生活的底层。 嗯， 而且那时候正好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 巴黎呢处于这个法西斯铁蹄蹂躏之下，就像那个《虎口脱险》里演的那样，那一家人的这个日子艰难，哎呀，不难想象。路易·德菲奈斯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他不得不很早就独自谋生。然而他呢，却是接二连三的遭遇失败。哎，就像他没办法接受中国中规中矩的这个学校教育一样，他也没办法适应循规蹈矩的生活。不管是原来他干过工业制图，还干过企业会计啊，不管是这些，他都适应不了。他几乎是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靠着他自幼跟他母亲学的这个钢琴，开始到酒吧呀、饭店呀卖艺为生，走上了艺术道路。所谓这个艺术道路还是一个加引号的啊。你想，就像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在酒吧呀，或在这个酒店的大堂啊，看有人在那弹钢琴啊。路易德菲奈斯干的就是那个。只不过呢，现在据我了解，我有几个朋友是在这些地方弹钢琴的，那都是专业科班出来的。 嗯。 可是德菲奈斯并不是，他等于是跟他母亲学的，并不是科班的那种啊，音乐大师。 那他的成名也有必然性，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从他母亲那儿学到了，虽然谈不上精湛，但是很具个性的这个钢琴技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他母亲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当然啊，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就是在这个德菲奈斯他个人的这个人生道路里边啊，除了抓住每一次机遇外，他始终能以谦卑谨慎的态度对待每一次成功和失败。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路易·德菲奈斯他不像阿兰·德龙那样，是吧，天生有一副漂亮的面孔、出挑的身材啊，也不像这个让保罗·贝尔蒙多那样，哎，很魁伟等等啊，也不像什么诺瓦雷那样受过正规的表演训练，不像让卡班那样有高人的关照或者指点。他很早就投入到电影了，但是没有像不少明星那样早早出道，年纪轻轻就成为耀眼的明星。相反呢，你看他那身材很矮小，长得也挺怪异的。那除了他母亲的这个家庭教育和环境的这个耳濡目染之外，还有这种生活压力的逼迫，更多的是他这种顽强执着、认真坚守、不放弃的精神，才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龙套群众演员，到60年代的中期，上世纪60年代的中期，渐渐的出人头地，然后到70年代的时候达到了他的巅峰。作者这个译者就说了，说平心而论啊，对这个不到20岁就已经迈入影坛的艺术家来说，年近半百才功成名就，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器晚成。 嗯， 然而呢，要是没有当初他这种执着的精神，很难想象路易·德菲奈斯会有他之后如日中天的这种样子。谁都知道啊，这个世界各地啊，就是往这个影视圈里扎的跑龙套的这种小演员有多少啊？但是像他这种一直这么坚持，最后一直到跳出龙门的这种，真是太少太少了。那自然啊，他的成功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包括他的天赋、他的为人处事、他的勤奋刻苦等等。但是呢，在我们这本书的译者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路易·德菲奈斯的这种锲而不舍的坚守。如果没有这种坚守，他的演员生涯实际上是难以预料的。好，那我们再进入这个路易·德菲奈斯，他从小啊一直长到这个演电影之前，这段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两个数据，您就知道他有多伟大了，电影方面的伟大。路易·德菲奈斯去世以后，人家给他整理他作品，人就发现他演的作品啊，可以说是杂乱无序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东一截西一段的。你比如说，在1964年的时候，他在4个月里就拍了什么呀？就拍了3个电影， 哇！ 《圣托佩的警察》、《方托马斯》还有《暗度陈仓》，也是他和贝尔维尔和那个刘锡将演的啊。这前后这两个我都看过啊。4个月里拍了3个啊，而且他从此一跃成为明星，甚至是法国电影界最大的明星。他最出名的就是让他出名的电影，实际上是《暗度陈仓》，而不是《虎口脱险》。但是《虎口脱险》之后，他成了最受欢迎的明星。那他的这两个电影，其实第一部我们都看过，就是《疯狂的贵族》，很多人都看过。《暗度陈仓》可能大家伙看的不多。两个电影《疯狂的贵族》和《暗度陈仓》，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法国电影史上观众最多的20部电影里边的2部。那《虎口脱险》其实在这里头似乎还不算是什么东西啊。好了，那我们下边呢就开始进入啊这个路易·德菲奈斯，我们《虎口脱险》这个指挥的童年时代。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在20世纪初，索托雷格拉先生就已经是马德里一位声名显赫的律师了，连铁路公司都在他的客户名单之列。他对正在追求自己女儿的莱奥诺尔的这位卡洛斯·德·菲奈斯并不是十分看好。 这就是路易·德·菲奈斯他爹。 确实呢，他会讲法语，衣着光鲜，但毕竟只是马拉加一位初出茅庐的律师而已。莱奥诺尔被禁闭在家中，但他还是出逃了。 两只小斑鸠成功的结成一对，双双飞向法国， 去法国了， 对， 啊， 巴黎了嘛， 对，这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没错啊， 就是从那个 私奔了 西班牙， 嗯， 私奔到法国了， 但好在后来还是被家庭认可了， 嗯，对对对对，那最终呢还是给了一笔丰厚的嫁妆， 嗯， 还外带一笔年息， 但是问题就是俩人没弄好， 没弄好，一双儿女在这个和睦无间的家中问世了，玛利亚别名 Mina 生于1907年，夏尔生于1911年。卡洛斯德菲奈斯决定当一个宝石经纪人，他头一批客户中呢有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要求卡洛斯把宝石交给他，好让妻子从中挑选。在这个阶层呢，风度和高雅就等于担保。当新手经纪人再去拜访这位客户的时候啊，此公早已席卷宝石不见踪影， 瞧瞧，挨骗了， 挨骗了，他必须全额赔偿珠宝行。他这个嫁妆啊，就是他爸妈给的这个嫁妆，基本是所剩无几了。当索托格拉先生得知女婿的这种蠢行之后，突发心肌梗塞，命丧黄泉，说女儿怎么嫁这么个傻玩意儿啊。丧事还不足够，年息也因此终止了，菲奈斯夫妇只得离开了纳伊，家中佣人应该说全都解雇了啊，也使不起了，就卖掉了马车，搬进了库尔贝瓦的一处小套房里。 那这对夫妇呢，第三个孩子啊，就诞生在这个贫困的街区， 嗯， 啊，这个孩子就是路易特菲奈斯， 1914年、 啊，你看，你看这孩子那多倒霉啊，生下来就倒霉， 生不逢时感觉哈， 没错啊，1914年7月31日凌晨1时啊，这个路易德菲奈斯诞生了。那几个小时以后呢，让饶勒斯。是谁呢？是当时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遇害身亡，而法国也将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战争。那个时候呢，他43岁的父亲依然自称是叫珠宝啊珍宝经纪人，而他35岁的母亲莱奥诺尔则是没有职业，但呢，他这个母亲却通过为皮货商和上流社会的旧相识们啊牵线搭桥来养家糊口。那这比卡洛斯那个就是他那个父亲啊好高骛远的想法其实是更赚钱的。如果他父亲要能够像这个在1870年那样赶在德国人包围巴黎之前养兔子啊，这个可是呢，这个法国军队在马恩战役中表现得非常英勇，双方军人啊在这个战壕里互相厮杀，这个远离了什么都不短缺的巴黎，那兔子的价格呢依然如故，所以呢这个养兔子的他这个爹就没赚着钱，家里一贫如洗。 嗯， 这个卡洛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的爹呀，他是西班牙公民，所以他就躲过了战争的浩劫。 嗯， 那作为南方的男人呢，他就更自觉地把自己的角色想象为啊，主要在这个咖啡馆露台打发时光，就有点像我们中国有一些男同志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啊，觉得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喝酒。 嗯， 所以呢，他投入到制造这个人工绿宝石的这个工作之后呢，就不是那么热心，而且他由于色盲，他是个色盲， 嗯， 所以就得依靠孩子们，包括这个路易德菲奈斯，让他们去挑选那些颜色足够绿的产品给卖出去。和很多呀对这个真实生活心存过多幻想的人们一样，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的爹呢，哎，突然失踪了。人们在一条水渠的岸边找到了他的鞋和帽子，还有一封信。所以啊，好多年大家都坚信路易德菲奈斯这个爹是自杀身亡的。那路易德菲奈斯呢就被送到了一个中学，在那儿度过了3年的时光。他在中学里呢想入非非，不听管教，沉默寡言，只有在画画垂钓和惹小朋友们哄堂大笑时才精神百倍。你看，哎，那时候好像他就能够逗人大笑了， 嗯， 还是有些天赋的。1926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12岁的时候啊，还在这个寄宿的路易德菲奈斯啊，在这个一个独木的喜剧里头又唱又跳。这个小作品呢有点陈旧的气息，但是他已经扮演一个角色了。当地的报纸就评价说，哎呀，这个短剧啊被我们有几个有天才的这个公民啊演绎出来了，第一个要赞扬的就是路易德菲奈斯。然而这谁呢，这个路易德菲奈斯呢对这个并没有感觉到怎么着啊。可是呢他那个时候就11、12岁的时候，至少已经对一切引人发笑的这种手段他显露出一种浓厚的兴趣，也就展露出他某种天赋了。 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家里啊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老师，这个老师呢就是他的母亲。 嗯， 这老师的这个母亲的发怒就是一台台好戏，在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看来，比如说他经常会抛出一些精挑细选的骂人话，而且很能够把握好戏剧效果，乐于让这个对手以及偶尔出现的观众措手不及啊，有时还得啊把握住自己啊，以免因为过分的言行发酵。后来这个路易德菲奈斯就经常给朋友们表演自己的妈妈啊，他的一个朋友就曾经记得德菲奈斯就模仿他这个母亲，因为自己丢了一张100法郎的钞票啊，然后就绕着桌子怎么追他啊，这个德菲奈斯就跟他说啊，包括还有这个怎么一边他在呵斥孩子的时候，他不会是咕咕咕直接呵斥，他会一边甜言蜜语，哎，一边甜蜜的说着，然后一边把手啊在身后头就划了东西， 嗯， 然后突然苹果呀、玩具啊、书啊，腾蹬出来，叭就给扔脑袋上去，就干这个事儿啊。所以呢，这个可是这谁呢？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的这个母亲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我觉得啊，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恋人。怎么这么说呢？他居然他相信他丈夫没死， 哎呦， 而且他还真的在这个委内瑞拉找到他丈夫的踪迹了，他只身出发去寻找去了，还 啊这。这怎么跟当年说张国荣没去世是一样的 呢？哎，然后呢，还真就给找着了， 啊， 把他爹从这委内瑞拉从拉丁美洲给带回来了。他这爹啊，在拉丁美洲没发财，而且还得了肺结核了。那时候肺结核可不得了哈，啊，精疲力尽。他给他儿子带回了一只蜂鸟的标本啊，委内瑞拉管这种鸟叫绿宝石。路易德菲奈斯啊，终身都把他父亲给的这个蜂鸟的标本给留在身边。 嗯， 路易德菲奈斯的这个父亲卡洛斯啊，只是一个影子啊，他不再企图让别人相信他有职业，他已经开始放弃了，他也从来不跟孩子拥抱。为什么呢？肺结核嘛， 传染嘛， 家里还定期喷洒消毒水以防传染。 嗯， 最终卡洛斯呢回到了西班牙，于1934年逝世了，终年是63岁。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几句训诫，对这个长子啊，他就劝他这个长子不要从事珠宝行业，建议他向服装业发展。所以这个长子啊，夏尔后来当了皮货商。至于他这个女儿米娜呢，很快就成了一个闯劲十足的姑娘。作为模特，他和很多有名的人都成了朋友，而结交了很多前景十分看好的这个年轻男子。而路易呢，路易德菲奈斯呢，朋友很少，而且他厌恶赶时髦，他不跟这个来钱容易和抛头露面的这个圈子交往，而这个圈子是他姐姐的乐园。他是在那阶段，起码是路易德菲奈斯一点儿都不清楚他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是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了说莫奈斯他的人生，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那部经典的喜剧《虎口脱险》，让大家也对这样的一个演员，这样的一个大师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图书。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